被认能者就祝福迎生人道中参与盟里。被认啊，被认能者就是见习，见习昔日呢是因为这个生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计禁所见、见所见、邪见、恶见，由这些见的习气呢、所以呢是生于这个人、做这个恶业，做这个恶业呢然后、受这个报，作这个恶业堕落三恶道之后呢就变为这个魅力网两鬼，然后呢又变为这个畜生，现在受这个报应之后还是带这个邪知邪见的习气、是属于知见的习气，知见的习气因为他明白嘛，有知识嘛，所以呢就参与这个人盲人，即是有知识人之类，或者是做一些盲人雅事、或者是做这些、通情合理的事。比幽精者就祝福迎生人道中参合名利，这一段呢就是宿因这个诈习，因为这个诈习呢个幽精就是诈习，是啦，诈习呢就是奸诈欺骗人哋做这个罪，堕落这个三恶道，堕落三恶道之后呢做这个逆屎鬼，后来呢就这个幽精之类，这个畜生罪受不之后呢再服人刑呢仍旧侵犯这个命类，能够精通这个细典细致辨聪之类，细致辨聪好不好呢，好不好啊，细致辨聪未必是好，所以俗语说呢聪明反为聪明误，聪明反为聪明，所以苏东坡有两句诗话，他说他人生而望聪明，我生而呢邓而我而而且老，他说聪明的人是反明聪明误，他说无灾无难过一生，蠢的人就会不会招惹这个灾祸，不会招惹这个灾祸呢就能够无灾无难，聪明的人呢就灾难特别多，自作聪明嘛，而家世间上所有那些恶事都是聪明人做，蠢的人做不到，蠢的人不会做大恶大恶的事，只有聪明人呢凭他细致辨聪呢然后做这个恶事，原来呢他前世是喜欢虾人的欺骗奸诈人的，所以现在他就做这些聪明人，聪明反为聪明聪明误，比循论者就祝福迎生人道中参与答类，循就是宿因是贪这个打公司这一种习气、所以他做了罪堕落三恶道，又做这个前送鬼，然后呢是做这个狗啊猫啊顺从人类、被人出养的，现在呢这些债受完之后再为人呢仍旧带这一种习气、参与达类，达类即是通情达理，对于这个世故好好识得世故，有些细佬哥呢好细个就懂得世故了，有些人呢一世都懂不到世故，我做人我就不懂世故，我真的不懂世故、所以成日被人闹，那你说这种好不好呢，我都挺喜欢的、因为不好那么狡猾嘛，做人那么狡猾做什么呢，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，一些真实都没有，我宁可说直心是道场、所以我师公说我呢一条长通到底，直的不是弯的，那这个实际上看哪方面来讲， 如果你唔懂得世故咧，咁人哋憑喜事你響度咧，講啲壞話咧，自哀順變啦，咁咁啊，真係大家利是啊，係嘛？啊，所以咧唔使咁滑頭，但係都要明白事理，做人咧係懂得人情就得啦，唔好咁滑頭哦。咁呢一啲咧。就是三惡道中厲的人，所以由此看到人有很多種，有些喜歡打公司，有些喜歡說別人是非，有些喜歡幫助人，喜歡幫助人的就是那些佛論，佛論參或者是潛勢欠人的債的，現在還他俾力量去還債，俾錢嚟還債，或者係俾時間去還債，都係呢一每一個人嘅個性唔同，習氣唔同，所做嘅事唔同，前現前係有前因嘅，唔係話自自然然係咁樣嘅，唔係邊個叫你係咁樣，係由呢個習氣使然嘅。哦，阿難此等皆以宿制仇不復認人道，皆無此內。業界顛倒，相生相殺，不義來不問正法，依層爐中法已弄剪，此輩名為可憐憫者。呢一段經文咧就係總結啊，總結呢個由三惡道而嚟嘅呢十種嚇，呢十種人咧個性唔同，所做嘅事唔同咧，現前係由佢宿世嘅習氣所作嘅業。付呢個債，又現在恢復人形咧，仍舊係大家彼此咧係多生多世喺度善緊帳，啊善緊呢個業帳，啊種種顛倒，啊為呢個債務所牽啊，所以彼此相生相殺，不問不義來不問法法，不知悔改就解脱無憂啦。如果他有機會遇到佛出世呢就好了，或者有機會得問佛的正法也好了。為什麼？因為知道這樣是業制嘛，所以就去悔改咯，悔改就一方面就停止作業，知惡莫作，另外一方面呢就進一步縱善奉行，由這個知惡莫作呢就遠離呢個罪業啦，又縱善奉行咧，就可以解脱呢個生死啦。咁啊，就係以呢個法嘅正法所得嘅利益咯。咁現在我哋係得義而來，係咪？但係我哋係得問正法，係咪啊？問緊正法。咁我哋而家知唔知道悔改咧？咁問下自己啦。啊，如果知道悔改咧，咁就可以解脱咯。如果仍舊雖然是聽經聽到很多了，仍舊蒙蒙塞塞，一些都放不下，一些在那裡斤斤計較，一些在那裡偷呃鬼騙，依然故我無惡不作的話，聽經都沒用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法出世度眾生，什麼叫做度眾生？講一些道理給你聽而已，你明白了道理就去改過重生咯，悔懺悔自己的業障，知惡莫作，縱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咁咧就可以解脱生死啦。因為呢一班人啊，顛顛倒倒呢一十種響三惡道出嚟呢啲人咧，因為佢有習氣，而且有惡業啊，所以咧佢不知悔改，所以咧就響呢個塵爐之中咧，係起惑作業受苦，起惑就係生煩惱。生憤怒就去作呢個善業、惡業，就會受呢個苦或者樂嘅果報。咁呢個叫做惑、業、苦三樣嘢，等於乜嘢？等於惡差罪。惡差罪係一種果嚟，除非不生，一生就係三個。即係話我哋除非唔作起憤怒，起憤怒一定作業，作業一定要受苦果。其實呢人生咧，真係苦多樂少。或者有啲人話，有次我響澳門講經，有一個後生仔話：法師啊，你話講人做講做人咁苦，我覺得好快樂啊！ 咁你哋觉得呢？苦多于乐，实际苦多于乐啊！你而家健康、青春啊，有事业，咁就觉得好快乐。当一个人失意嘅时候、求不得苦嘅时候、怨憎会苦嘅时候、爱别离苦嘅时候，尤其是病苦嘅时候、老苦嘅时候，你就知道啦。而家同你哋后生嘅人讲老苦，你领略唔到嘅。啊，而家我就领略到啦。哦，过几年你哋都领略到啊，有机会噶。哦，咁所以人咧系苦，呢啲苦由边度嚟？现前系由我哋起愤怒作业嚟。譬如我而家闹你，你唔生愤怒，你唔不思报复。咁唔會發嗔恨心咯，唔會發嗔恨心就唔會報復，唔會報復就唔會作業，唔會作業就唔會受苦咯，就起憤怒，又惑而作業而受苦啊！所以咧就弄剪不息，佢話法以義事啊，法以弄剪係一定，法以係咩？係一定嘅道理，係一種定律，因果嘅定律啊！此輩雖得人，雖然得到人生，但係苦多樂少。呢一輩啊，呢一輩咩輩啊？由呢、這個鬼道嚟做畜生，又畜生再做人，呢一类嘅人啊，多数都系苦多乐少，不闻法法，不知修行，守慧一唔顺谨慎咧，又会再失人生。所以在法嘅眼嚟睇起嚟，呢啲人咧真系好可怜可悯啊！咁呢度咧系讲完呢一个恶道嚟做人啦。咁现在咧，再讲有印度咧升仙啦，升仙咧，然后升天啦，升完天之后咧，讲完啦，呢部经就讲完啦。阿难，佛有从人啊，不依正觉，修三摩地，别修妄念，全想故形，又依生林，人不及次，有十种仙。讲仙啊，仙咧就唔系呢个地狱恶鬼出生出嚟做人呢一种人有资格升仙，而系由印度中做人嘅，原本已经有呢个善根，系印度咧系最圣噶，印度咧系聪明啊，人为万物之灵，印系有善根，印有忍耐力，所以咧。法菩萨都是来这个人根成道教化众生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人呢上有天堂古墓，下有地狱借镜，半苦半乐，有时又快乐呢激发他道心，有时呢又痛苦激发他道心，所以做人呢是最好的。你不要说唉，做人这么苦，死了他咯，我死了他做什么呢？你想到未啊？啊！如果死咗咧，去得极乐世界咧，即刻死都冇怕，冇有怕。但系其实咧，在佛经嚟讲咧，做人系好好嘅，因为咧，人系有理智啊嘛，有灵性，有善根哦。好多嘢，其他畜生啊，或者地狱啊、恶鬼啊，或者天人做唔到，我哋都做得到。天人为乜嘢做唔到？佢太快乐啦，太贪享受，所以就唔肯修行。哦，最快乐嘅地方冇可能修行，最痛苦嘅地方亦冇可能修行，唯有印度最适宜修行，所以印度系最好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要保持呢个人生不杀，就要修呢个五戒，受呢个五戒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但系咧。而家五戒之中啊，能够受到现前受到嘅咧，人好少好少啊。所以即系话，而家我哋做人啫，都未冇人保证我哋永远做人，系嘛？边个敢保证将来仍旧做人啊？就算保证你将来做人啊，都唔敢保证你将来一定信法啊。有啲人咧。因为信法学法咧，就佢有福报。一有福报，第世有福报咧，做人咧就唔记得信法噶。哦，响印光大师里边，那个印光文钞里边， 有一個故事是事實來的，是印光法師是親自見過這個人， 他自己記得自己前世做過和尚，後來叫他念佛，他說念佛有什麼好啊？所以我們呢做人呢就要發現愿力支持自己生生世世亲近善知识，生生世世学法修行，希望呢是自利利他。而家讲讲先嘅呢，就係话佢做咗人啦，但佢不依正觉，唔信佛教，唔懂得佛法，又唔肯修呢个守灵阎王大定，佢又想乜嘢？有别有妄想，即係话别有妄想咩？全想故形，由医生他说不死就好了，不死求长生不老，求这个仙丹。所以有些人在这个森林里面是炼仙，这里法话不依正觉，即是说不信这个佛法，不懂得问法为心，所以呢他呢就不懂得是修这个禅定，不持戒不修定就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呢就另外呢有一种妄想，妄想什么？靠自己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是坚固不为，所以呢就远离人根，人烟不及的地方去修这个仙道。修不修得到呢？是修到长寿，仙道是特别长寿，但是呢长寿到最后仍旧是要落轮回的。所以神仙这个据说秦始皇呢秦始皇呢就靠这个不死肉，很多人都说神仙呢有这个仙丹吃了就不死了。讲到这里又讲个故事你来听了。有个人呢就听见说中国呢就 有仙丹，有一个仙水呢饮了呢就升仙啦，于是呢他就好远好远好远来到中国。来到中国呢有一晚呢他就行到一个人的地方呢就夜了，他就向那个人借宿，以前没有旅馆的借宿。那个人呢就问他是你哪里来的，他我好远来的，在新疆那边是什么边地来的。你为什么来这里啊？他听见说中国有仙丹有仙水，喝了就长生不老不死的了。那这个人呢就心地不好啊，他就哎我知道啊，那里有啊。那他哎你知道带我去啦。那个说你在我屋企住三年跟我打工耕田，三年后我就带你去了。那这个蠢人呢就是三年做三年工就可以长生不老，做啦几大都做啦，是不是？于是呢就在他家里就做牛做马啦，耕田啦，做些粗重的。做到 三年之后呢，那于是呢他就说喂你答应我三年后跟我去喝神仙水的。他说哦得啊得啊，我带你去啦。於是呢這個人哪裡有神仙水啊，就騙他帶去三生那裡，帶去三生那裡，他說嗱下面有水，你在這裡這棵樹的上面跳下去喝了它就升仙了。這個蠢人呢就真是照他這句話去做，因為誠心嘛，一切為心，你知道一切誠心嘛，信任他嘛，跳咯，跳落去喝了水，呼咁飞咗上天啦，真系升咗仙啦喎！咁呢一个耕田嘅人咧就话：啊，系，真系有仙水，我都嚟一次先得。于是第二日咧，佢又冲完凉、整完嘢，将屋企啲嘢打理好，又去升天啦喎！咁啊，跳落去，你知道结果系点噶啦？结果是死了嘛，是不是？哪里有升仙呢？但这个人呢心心念念求仙嘛，心心念念上说他修了三年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那就修了成仙咯。所以呢有很多事呢见人家做事呢未必说对不对的， 佢專心一意做咧，就佢就達到佢目的。你而家咧學佛都一樣噶，你念即係等於念呢個鈎麻咪白咪紅啫。啊，嗰八耶婆一味鈎麻咪白咪拗，拗咗幾十年，哦，佢拗咗成功啦，係嘛？你而家你就唔好執著。啊，有啲人問我念阿彌陀佛，有啲念阿彌陀佛，邊度啱啊？你唔理邊個啱，你一心去念就得啦。一心念就得，你念佛目的係指妄想嘛，直善根啫嘛。阿彌陀佛冇話你念阿我先中意噶，你念阿我就唔中意噶，冇咁噶，係嘛？你以妄以正念指妄念咁啫嘛。啊，再加上法力加備咁，所以咧可以止息妄念，可以係培養善根，培養善根就可以生極樂世界咯。生極樂世界唔係話死念佛就得噶，要培養福德因緣啊。彌陀經話不可以少福德因緣而生彼國啊，要培福。嗱，呢個蠢人咧，這個蠢人要成仙咧，佢就培福啦，培咗三年福啊，冇酬勞嘅，佢做咗三年牛工，咁佢咪升天咯，咁咧，所以呢啲仙咧又係為心做嘅。佢想升仙，佢就去練呢個仙燈啊。點樣練呢個仙燈咧？咁呢度咧係下邊講落去有十種咁多，有十種咁多咧。每一個人咧係每一個仙咧係唔同嘅。最初咧係地行仙，喺地裏邊行嘅，未離地嘅。哦，阿難比之眾生啊，堅固佛利啊，而不休息。食道現成名地行仙，啊呢一類眾生咧，係指呢個印度之中去修道嘅，修乜嘢？修仙啊，係有呢個妄念去修仙，係想令到呢一個父母所生嘅肉身咧，係長壽不死、長生不死，因此不服五谷哦。所以咧，唔食飯嘅人咧，人哋就話你就嚟升仙啦。因为不食五谷，不食人间嘅烟火，净系食乜嘢？食呢个肉物哦，好似话呢个响身上挖啲黄精嚟食哦，黄精啊，地黄吓，挖呢啲嚟食。咁咧，佢净系食药啊，所以咧不停止咁食咧，就收到呢个肉嘅功效，不但延年益寿啊，而且健步而飞。呢啲叫做食道現成，食道現成，佢行路咧你跟唔上嘅，好快好快嘅，叫做地行仙，哦，叫地行仙。咁然後咧係堅固草木啊，而不休息啊，欲道現成名飛行仙，好飛啦，真係會飛啦呢個啊！佢想呢個妄想啊，想堅固佢呢個肉體咧，咁佢唔食人間嘅煙火，淨係服呢個草肉。放呢個草藥係食咩？食黃精啊、松子啊、柏樹之類啊，永遠係以呢啲為食物，咁啊真係見咗功效啦。咁所以佢生咧係好輕啊，比呢個前呢個地行仙更加輕。咁啊，所以咧行路咧可以超過呢個高僧野嶺。咁啊，呢個叫做欲道現成名非行仙啊，可以離地噶啦。堅固金石而不休息，化道現成名遊行仙。哦，呢一種咧係堅固金石，唔食草木啊，不但唔食人間煙火啊，唔食呢個生冷嘅樹木啊、黃精啊、松子之類哦，而食乜嘢？食五金喎、黃石之類喎。咁係咩咧？就燒呢個仙丹嚟食，點樣燒我又唔識喎。哦，點樣食我都唔識喎。不過佢食咗將啲五金咧，係煉成汁，煉成汁咧就變成丹，變成丹咧就永遠係咁食呢啲嘢，咁就可以化佢個形，變佢個骨質，咁所以能夠超然於物外啊，所以咧可以遊戲人間。點石成金，叫做化道現成名遊行仙。嗱，據說咧，八仙過海呢、這個八仙咧，紅雙子啊，鐵鬼李啊，咩林仙、何仙姑啊之類呢、這個八仙嚇、啊，就可以遊戲人間啦。啊， 其中有一個咧，有一個叫做乜嘢鐵軌李啊，好似係鐵軌李啊，唔理係邊個啦，總之係一個仙啦。咁有一日咧，佢嚟到人間咧，睇見一個細佬哥喺度喊，喺度喊嘅時候咧。細佬哥，你喊乜嘢啊？我好肚餓啊，冇嘢食啊！佢係肚餓啫嘛，好容易啦咁。唔係執嚿石頭一點，叫點石成金，難啲去買嘢食咯。個細佬哥眼睜睜睇下睇下，佢唔要喎，唔要咁係要咩？佢話你要乜嘢？佢話我要你隻手指，因為隻手指可以點石成金啊！佢話我攞咗你個手指，我永遠可以點石成金啊嘛，係咪？呢個仙人就話：唉，眾生動動，眾生唔容易幫忙，貪得太緊要啊！俾嚿金你都你肚餓啊嘛，嚿金就應該好好噶啦，你仲要佢隻手指，咁所以顯現我哋眾生咧貪得緊要呵。咁呢個係講就叫做。遊戲人間叫做遊行先，講到呢度，哦，聽日再講。